尊重艺术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欣赏河南豫剧《朝阳沟》。这是一出脍炙人口的豫剧现代戏的代表作。栓宝和银环同学三年，有了深厚的感情。栓宝呢，是生长在农村的青年，忠厚朴实，心地善良。他决心的响应党提出的青年学生要走向农业第一线，当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号召，回家呢参加农业生产。而银环呢，从小就生活在城市，缺乏劳动锻炼。他也想呢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，但由于呢思想不坚定，下不了决心，加上他母亲的阻碍啊，因此是犹豫徘徊。栓宝和银环的两种思想展开了斗争，经过栓宝再三的动员和同学们的帮助，再加上爱情关系，银环呢勉强跟栓宝到了朝阳沟参加劳动。但是他经受不住劳动的考验，懊悔不给到农村来，想要回城去找工作。正巧这个时候呢，他母亲来信说呢得了重病，要他回去。他呢便不听栓宝和栓宝娘的劝告，跑回城去。路上他碰上了朝阳沟的党支书，支书呢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，并指出了知识分子在农村的远大前途。听了支书的话，银环很感动，表示呢愿意留在农村。但是当支书知道他母亲有病的时候，就劝他回家去看望母亲。银环怀着对山区的留恋回到了家里。到家以后呢，他看到母亲并没有生病，原来呢他母亲是想用这个办法骗他回城来。这时银环恍然大悟，坚决甩开母亲的拉扯，重返朝阳沟，立志在劳动当中改造思想，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农业建设。在剧中，杨红霞扮演银环，盛红林扮演栓宝，卢兰香扮演栓宝娘，杨华瑞扮演银环娘，松宏伟扮演李支书，王翠芬扮演二大娘，陈清华扮演栓宝爹，高秋月扮演巧珍，陈丽敏扮演老小孩，薛海燕扮演林哥，陈小雨扮演黑蛋。 志向神味，耐旱锦旗，我的神弟三年虚微病节物，终成我老党一壮，首月满神川庆喜，一场高涨，逢寿在望，老先年 我呢、你歇着，我的神弟可结实了。 哎呀，这上面有啊，我的神弟三年虚微病节物。 哦，这一套我那苹果你也给他歇着。他可想知道咱的水库里养了鱼了，要他歇上吧。哎，对了，再歇上，你也来咱村落户啊。 这不值一提，就这。 南红啊，我走了。还是听不懂，也没团结，没多事。 走吧，吃饭去。 不吃。 那你喝点水吧。 不喝。 那好，你先歇会儿吧。 不用你管。 一换，一群小子就值得这样。 我妈的遗愿，我个人的前途，我的人大人小，我的一切一切，完全放弃，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。 呀！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？ 你爹嫌弃，与你娘进步，你妹子光荣，你伟大，我跟恁比啥？ 你看你说的啥话？ 啥话？我想好了， 我还是考举团去。 你是这上往中哪上搞？ 切莫办凉菜，个人有心啊。 英华，到底有啥想法？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猜心事，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为啥我渺小，那一家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？ 你还叫我说话不讲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？ 英华同志， 你无聊。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，相处之中无话不谈，我盼望你叫我看春瑞，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春瑞为人民粉身最苦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我湖北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贴在窗边，咱两个保定有股共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为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着往外，想想别是没别担，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弄错分， 找了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 最多事了，快出去。 Thank you.

这可是连着那的那首戏啦。 哎，你看取菜了，敢弄爷不光肉。 银欢，这是真的？ 那请恕我。 哎呀，银欢呐，可不能那样想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新社会生下来孩子不上几年学，这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都上几年学，读几天书，都不养种地了，那这地还让谁种呢？人还咋活了？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呢？银欢，你想想看，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，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啊？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， 不光荣。嘿嘿，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，在这山区里啊。这生气通油木西药材猴头木耳李子黑棒，哎呀，这多了，这哪一样不得一个新方法来生产呢？哪一样不需要那个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？ 那请说我， 哎，不说了，这就行了。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，这不能说不是进步。 那请说，你别表扬，你越说我越难受。 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。 我记住有话给 谁说的呀？ 他俩先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回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他妈吵嘴。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银欢，回家了替我问那妈子好啊。 Thank you. 洗洗脸，洗洗脸。哎呀，瘦了，也晒黑了，真变成个秃人了。换了，妈，我就知道娘回来给你做身新衣裳，来换上试试。那是不动呗？咋了？病了？ 没有。 那是为啥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是栓宝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不是？看看，看看。说母病吧，也有点小病，反正你这一回来呀，妈这百病都好了。 你到底有病没病？ 那还不是为了想你。 你要是没病，我走了。 为啥？ 我看不惯，听不惯，这个家伙一天也不想待。 好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 妈。 向着 你换。 什么？给，提提眼吧。 好。 什么？ 啊， 在西小的时候，我没见过山，整天想山盼山，谁知来到了山区，干活舀汤，上坡起穿，又怕山讨厌山，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。 是啊，山改变了我们，我们也改造了山。 在我思想没有转过弯的时候，这儿也看不惯，是哪儿也不顺眼。现在别说是朝阳沟的人了，就连山上一棵草，墙上一块砖，地里一棵苗，房上一根船，我都觉得亲切可爱。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沟，只怕我眼不掉泪，心也要流泪。 小宝，哎，娘，来，我来。我去给你洗洗去。跟娘下命令来。哎，别换。 哎， 娘，哎，想给你提个意见。 意见？啥意见？娘，来坐这儿说。 哎， 娘什么？娘， 英焕呐，你看你也不小了，栓宝也那么大了，娘啊，想这个好日子，把那俩的事就办了吧。你看这闺女那是笑啥的。 娘， 哎， 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，没想到思想上转了那么大一个弯，给队里出力不大，添麻烦不少。哎，娘，现在不提倡晚婚了，再等个三年五载，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，到时候你就是不说敢改办，也就办了。 小妹儿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嫂子妈又来了。 真的，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嫂。 我去看看啊。 去吧去吧。哎，你这闺女，我不赶快叫你娘去，快点去。 妈 啊， 你今天咋来这么早啊？ 我昨天晚上歇到六点了。咦，这才几天了，这朝阳沟可是变了样了，这庄稼咋长得这么好啊？前妻，前母， 哎， 我有啥好东西给你带，给这你收下。 哎呦，来就来吧，还花这个钱， 收下吧，收下。 好，收下。老嫂子，你来了还认识我吗？ 认识，认识，咱老子们俩还抬了两句呢。 我早都忘光了，想回去了。 走里去了， 他去工地上了。 这不可能， 老 头子，哎呀，你来了啊！ 我又来了。 你来了后啊，这回来可得多住几天。 这回来我就不走了。 你好好，我们快点，哎，就快。县令的马回去歇歇， 不歇，我要参加劳动跟银环比试。 走，我们赶快去。 豫剧《朝阳沟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一组粤剧选段。粤剧是发源在浙东山区，流行于全国的剧种，它以清丽委婉的唱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。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粤剧《情探》中的选段《行路》。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，有粤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，他吸收了京剧中的程砚秋和评弹中的徐云志等人的唱腔元素，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傅派。请欣赏傅全香演唱的《情探》选段《行路》。 走哪 官司，官三载丈母娘，先把包头扫公婆的门。 Thank you.

中西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